回嚟最后一节，老蛇独女，我是 Albert， 我是奶昔。 好啦，嗱，头先呢阿赖色咪讲咗呢，话佢喺韩国一个艳遇啊，就搵到啲男公关，即係消防员啊咁嘅样嘅男公关。喂，其实香港呢当年呢有一段时期呢都唔输蚀㗎喎，你知唔知啊？ 点解唔输蚀啊？你话啲男公关都有男公关啊？ 男公关我唔知啊，但呢我就听以前呢有啲我旧公司啲前辈讲呢，佢话佢当年啊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咧，就喺香港咧好盛行嘅，有三條街，有啲係啦，有啲架布喺度嘅。咁就當其時咧，真係有好多男人咧送車、送樓啊、送金鏈啊咁樣俾嗰啲雞嘅喎。因為佢哋啲質素真係高到咧，你唔信嘅。即係佢咧可以見到咧個哇，同楊公如係有八九成次嘅女仔喺度企街嚟嘅，係啊，幾嚿水㗎咋？ 即 係 遠處可能會誤以為係楊公如， 以為啲香港小姐選美啊喺度拍緊戏咁样喺条街度，好夸张噶。所以点解好多男人沉船噶？嗰阵时喺， 但系讲紧系三百几、四百蚊几嚿水啫。 系啊，咁嗰阵时就系有好多呢啲嘅北方佳丽咧落嚟揾食噶。 哦，北方佳丽咁梗系啦，猛龙先过江噶嘛，你唔系猛龙点过江啊？ 嗱，所以咧就嗰阵时咧，啲男人就话：，唉，而家啊，即系失色啦，即系而家嗰啲吓，你喺街度见到嗰啲，简直都唔入流啊！如果同嗰阵时你比， 而家嗰啲直情系少少难听啲 cheap 啊，低质素啊。 嗱，各花各眼啦，可能都仲有市场嘅。 唔系，可能我见到嗰啲咧，全部都系已经系 残花败柳啊。 系啦。嗰啲剩女度问嗰啲咧，就嚟更年期嗰啲嚟噶。 咁嗱，奶色你又唔好五十步笑百步。 嗱， 我真系好臭口啊！ 唔紧要嘅， 触动你嘅痛处添。唉，咁嗱，我哋呢个节目叫老蛇独女啊嘛。 咁系嘅，咁我的确系独女嚟嘅，又都唔怕承认噶啦。所以咧，我记得上一集咧，阿公主有讲过，你有提及过话，而家已经系话啲港男系嘛，话啲港男唔够啲内地男咁劲咁有情调啦，系咪先？咁咧，佢就话，你成日喺香港识嗰啲唔得噶，或者系我唔好彩啦，我识亲嗰啲都麻麻地咁啦。咁咧，佢就成日都建议我，喂，你上去大陆搵啦，不如咁亦都有有网友啊留言话。你哋呢咁嘅主持讲嘢成个八婆咁样，你想翻去同啲北方佳丽争，你去照下镜先啦，咁样。即系我又觉得，如你话斋啦，各花入各眼啦，系咪？总会遇到嘅，我觉得。 唔使照镜嘅，屙督尿都得嘅。 系咩？即系唔系？因为我哋屙尿，即系你晚你屙，我哋女性屙完尿之后，要起身望啊嘛。咁但系你男性咧就比较方便啲嘅。 系唔使咁。咁认真啊，咁认真啊！我只不过系讲下一啲咩，你唔信， 即系你咁 样快镜都笑下盆水 出嚟噶咯。其实 Elva， 你间接咁形容咗我喺你心目中嘅样系点啊？ 唔系，咁你咁你有冇话即系去相下睇啊？咁样去识下男仔啊？唔使上大陆啦，香港其实都有啲。卧虎藏龙嘅，我认为 咁认真嘅，其实咧我啊真系有一个相睇嘅经历嘅，咁咧我真系的确咧就真系翻过大陆度相睇嘅，不过咧系咪话上一集阿公主介绍完我翻内地发展之后咧？其实系我之前已经做咗呢件咁样嘅事噶啦，就早喺我十八岁啦，啱啱成年嗰阵时咧，我唔知点解咧 咁早去相睇， 系啊，系咪好奇怪啊？但系话说咁样嘅，我妈咪可能咧就对我真系好冇信心啊，即系可能觉得我唉乜都唔识咁样，又唔系话生得特别好睇咁样，就惊我嫁唔出啦，同埋又或者我对于佢嚟讲系一种负担啦，即系有啲妈咪系会咁谂噶嘛，只系唔讲出口啫嘛， 摄唉等住唔知摄去边一度咁样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觉得唉，与其你即系你自己乱咁搵。千揀萬揀，揀個爛燈盞，咁倒不如阿媽幫你睇啦。阿媽介紹俾你啦，咁樣。跟住咧，呢個相睇對象咧，咁啊就講下個背景先啦。咁啊，我媽咪咧就其實佢係我媽咪嘅工友，因為我媽咪喺大陸做嘢嘅。咁咧，佢係我媽咪工友嘅表弟啊，係表弟。 哦 ，OK。 表弟，咁咧。咁佢就話啊，佢嗰個表弟咁佢年紀係幾多咧？咁嗰時咧，佢就係三十二 32、33歲。 你嗰陣時18就介紹個30多歲嘅俾你。 係啦，因為咧嗰陣時嗰個男性咧，咁佢就喺江門，係江門人嚟嘅。咁啊，佢好好噶， 識講廣東話嘅應該係咪？ 唔識講廣東話， 都唔，仲要唔識講廣東話。 因為點講咧？其實佢係你可唔可以當話識咧？其實佢有鄉音咯。 咁都係識，不過你聽得出佢係鄉下音咁解啫。 其實因為江門本身主打都唔係講國語嘅， 係咯， 佢係有自己嘅地道方言嘅。咁但係你都會聽得明佢講咩嘅，除非佢真係好偏嗰啲啦， 叫做白話咯，應該叫做， 嗯，就可以咁講，唔係佢哋係叫江門話啦，係啊，白話啦，白話， 即係白話啦， 我哋就叫廣東話嘛，係咪？咁跟住咧，咁啊我哋就約咗媽咪就其實我都有啲唔滿意嘅個安排，佢咧就要我由香港搭車去到江門，係。咁啊嗰時我就諗咧，你知女仔都會有啲驕傲噶嘛，即係會覺得。哇！你唔係啊嘛，你要我晨早流流七點幾起身， 18歲就皇帝女唔休假啦。嗰陣時十八歲， 係啊，其實嗰時我有呢種心態，我心諗，即係嗰時候都有少少發脾氣。哇！媽咪你唔係啊嘛，你使唔使啊？ 搞啲咁嘅嘢啊！ 你要已經覺得奇怪啦，你仲要我晨早流流七點幾由香港搭車去到深圳，即係搭係啦過關，由深圳再去江門嗰度路程好似就成。我唔太印象記得，好似都有成4-5个钟头车程噶。 当年可能要啊，因为可能你讲紧18岁嘅话，可能嗰阵时啲交通冇咁方便嘅。 系啊，咁跟住 暴露咗年龄添。 系啊，而家唉40几都冇办法， 咁啊夸张得滞。 跟住就话啦，哇，大佬即系已经搭车啦，你啲又牛牛岌岌咁样嗰啲车，咁啊去到啦，咁啊以为佢安排得好好啦，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咧，我就哇！ 外星人啊，咁样 谷德超，即系 个样个样系谷德超咁样，定系身形？ 系身形谷德超咁嘅身形。 O、okay. K， 我心谂哇，仲系矮嘅、 哦， 即系曾志伟啊嘛高度，谷德超咁嘅身形。我心谂哇，唔通真系矮仔多计？点解你可以氹得掂我妈咪？要我山长水远嚟到呢度？ 你妈咪都未见过啊嘛？ 未见过，未见过。 咁咪系咯，见咗我谂佢已经唔 系啊！我妈咪好中意啊！我唔知点解啊？ 可能老实啊嘛， 系 嘛？太靓仔唔得噶，太靓仔出去勾勾三八四。 佢哋系好 buy 老实呢、這个。呢、這個 terms 㗎， 係咁老人家實係 buy 呢個 terms。 係嘅，咁因為我當時咧，其實我自己都第一下笑出嚟嘅，即係我打招呼嘅時候都笑出嚟。點解咧？ 太冇禮貌啦！ 唔係，你係忍唔住會笑㗎。即係諗你首先諗下先，佢係谷德超咁嘅樣，跟住咪谷德超咁嘅身形，曾志偉咁嘅 高度，係個樣咧。 跟住咧個樣咧，普普通通林係咪林海峰啊？林曉峰咁嘅樣。 哦 ，OK。 咁跟住咧，然後就滿面油光嘅。跟住咧，然后咧，佢就当时咧，佢就着住一件我好记得噶， polo 恤啊， 系好似 Air Force 年代咧咩恤衫， 恤衫， 啲国内啲宾客嗰啲人冇中意咧着啲薄掖掖嗰啲咁嘅恤衫咧，跟住唔知扭条，跟住咧，但系嗰啲扭咧，你望落去嗰啲好似一巴就断嗰种咁嘅质地啊，然后咧佢仲要咧，你谂下佢矮啊嘛，佢仲要着条喇叭裤，仲要咧系束腰嘅，即系包住件恤衫。跟住咧，佢就中年发福。 咁你因为地域嘅唔同啦， 咁 佢哋咁佢哋文化可能呢啲衫已 经 O K 噶啦， 好尊重噶啦， 系咪先？ 咁啊，然后就着对 唔会 凉鞋 啊嘛，系咯，唔会凉鞋嘅 尖头嘅皮鞋。 系啦。 咁但系你谂下，你尖头鞋，你只系会觉得。好 smart 嗰啲人穿 瘦人就会穿得好睇嘅，尖头鞋如果肥人穿咧麻麻地啦。 总言之，成件事咧就好奇怪啦。咁跟住最紧要系佢握手啦，俾我留意到一样嘢，你估系咩？ 冇剪指甲， 系剪晒指甲，留翻个手指尾，同埋个手指公唔剪。 哦，撩耳仔啊嘛。 系啦，我嗰时真系觉得，仲要系裙黑边嘅。當時我媽咪咧就好熱情啦，啊你同人打招呼啦，我話好啦，你好啊咁樣，咁跟住咧佢就話咁啊去飲茶啦安排啊嘛，好興啊嘛國內啲人去飲茶，咁咧佢就話好啦，你坐下邊個架車啦咁樣， 即係佢有揸車噶， 佢係揸綿羊仔， 哇即係要攬住佢喎， 係啦，跟住我嗰時就諗， 咁你媽咪坐邊度啊？ 我媽咪咧就同埋 坐後尾箱啊， 佢嗰個工友就同埋佢。佢工友嘅老婆 得啦，媽咪，你過嚟啊！你過嚟啊！我開另外個車尾箱，嗱，你跟入去咯喎，你跟入去咯喎，咁樣啊！ 好啦，你跟阿冰哥坐啦，坐佢架车啦，我哋就坐的士啦嘛，反正的士都坐冇咁多人噶啦，咁样。跟住 有几多人啊？的士有成四个位噶。 嗱，咁咪睇下先啦。嗱，佢个工友啦，佢老婆啦，我阿妈咧，再加埋呢个男人个阿妈，啱啱好四位。 系，咁就争你同嗰个工友啦，系咪？ 真 系 的确突咗我出嚟嘅。系。咁当时我就话，我话吓，我妈咪。我话认真咯，我真系嗱，首先 有冇发展过先？我想知 到最后 系冇事，系冇件事。 有一件事嘅，系即系我哋，即系我翻到回港之后，其实系有联络的， 有联络嘅。 咁但系 即系出嚟玩咁样啊？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佢唱歌俾我听啊， 喺电话度唱。 系啦，总之就系嗰次食饭啦， 高招啊呢、這个 食饭啦。咁跟住然后唔知点解个食饭嘅过程里面咧，佢哋食啲好油嘢。其实嗰个生活咧，你知道食嗰餐饭，你系知道自己其实唔啱自己嘅。嗰个生活咧，嗰、那个习性已经唔啱噶啦。 啲餸菜其實你睇得出噶啦，已經 係啦。然後咧，咁啊去洗手間啦，咁我洗手啦，你知國內嗰啲洗手間啦，又臭啦，跟住又 污糟到咧， 爛嗰啲嘢係會爛嘅，即係你想撳個簡易去洗手咧，佢想撳撳下，成個簡易跌咗落嚟嘅。跟住我嗰時就嚇咗一嚇，跟住咧佢當時佢阿媽呢個男人嘅阿媽咧就同我一齊去洗手間嘅，佢就話。哎呀，阿妹，佢话你要习惯下噶啦，如果唔系你嫁到嚟啊，好麻烦噶，你到时先适应就唔掂噶啦。 即刻打佢一锤啊！ 我都喺度谂， 想打佢一锤啊！ 我话我真系想 阿伯母， 阿伯母，其实我由边一刻表现出我系会嫁俾你个仔嘅咧，咁样，其实我而家系了解阶段啫。 系啊。 咁跟住好啦，出嚟之后，其实我心里边已经同自己讲，哇，唔搞错， 唔得咁样。 系啦，跟住去到餐饭之后啦，完晒啦，咁啊，佢哋唔知点解好中意咧。带我去游玩啊。 唔系，咁实系嘅。 系啦，咁啊，原来国内嗰啲人系游玩系咩？行公园。 系。 喂咁你。 系。 跟住咧，然後食完餐晚飯之後咧，就帶我去行馬路。 有冇釣埋條錦鯉上嚟煎咗？你先煎咗。 跟住我就問， 即係你知好興㗎而家啲。 我嗰時又唔好意思直接問嗰個男性啦，我就暗地裏同媽咪講：喂，媽咪啊，我話點解？我話乜國內啲人興拍拖行公園，喂錦鯉嘅咩？ 佢話係㗎咁樣。 佢話：咁唔係你上嚟點啫？嚇係係坐下摩天輪㗎啦，咁樣你又話唔敢坐啦。 睇下戲啊！ 國內最多 係 咩啊？公園咯，係 啊， 咁樣咁誒，喂，咁你佢覺得濕，你覺得你 仲有大媽操添啊？如果嗰陣時， 即係話人哋覺得你新奇啊嘛，即係你明唔明啊？人哋知你喺城市出嚟，冇喂過金魚噶嘛，咪買啲金魚俾你喂咯。 你知唔知佢啊？即係你媽咪啊？可能同你講完啊，即刻嗰個大媽就喂，快啲過嚟跳舞啦！叫咗你媽咪 跟住心諗點解要行馬路嘅？仲要行高速公路馬路。跟住又黑咯，我又行唔惯啲呢啲国内嗰啲地啦，又烂啦，甩突突。 而家好少少嘅，咁啊，以前 你讲我嗰一年前啦，跟住我细路谂，哇，乜啲人真系兴行马路噶？你真系见到啲双双对对嗰啲咧，行马路边噶？跟住就个手咬住瓜子，一路咬住一路掉，一路咬住一路掉。 咩啊？会发芽种啲瓜子出嚟噶，虽然佢食咗个心咋。 跟住我认真，我真系我嗰刻就谂，哇！真系如果我真系接受唔到啊，同你拍拖， 个国内 但其实佢个样都真系冇乜特别嘅，即系我唔系话觉得佢个样唔 OK 嘅。其实佢整体上咧礼有礼貌啦，老实啦，完全系冇问题嘅。我纯粹系 好男人系咪？ 系。我純粹是接受不到是 個國內的生活啦，其實 個生活可能我真的由細到大在香港生活嘛，你沒有想過你突然之間會認識一些人，原來他的生活習性是這樣，你會覺得自己是適應不到的。然後呢回到來都想著了了件事去嘅，咁佢就每一晚都打長途電話過嚟，咁嗰時仲用 IDD 嘅，咁打電話嚟，咁我就諗嚇。有冇同我傾偈啊？其實我哋冇乜嘢好傾噶咯。 仲要唱歌係咪？ 係啦。 佢唱咩歌先？可以讲个歌咩嚟听？ 老鼠爱大米 嗰阵时有呢首歌噶啦， 有。 哦 ，OK， 嗰时好最 hit 嗰阵时， 最 hit 嗰阵时， 网台即系嗰时系咪网台啊？定唔知一啲嗰啲叫网络歌手啊，好 hit 咁。 系啊，我知。 跟住咧，其实我又衰嘅，我嗰时又 唱得好唔好听？ 整好听，我又整蛊佢嘅， 即系佢把声 OK 嘅。 系啦，因为其实我咧成日俾妈咪话我，人哋特登喺。大陸打長途電話回嚟，你又不聽人電話，又在度扮高竇， 你尊重下人啦。 係啦，咁我就話我真係唔知道可以同佢有啲咩話題，因為其實想當年我18歲，佢30幾，有咩可以講啫？ 同埋 你就算同樣係香港人咧，十八歲同三十歲你都好難溝通啦。 係啊，同埋佢好似真係唔知三十三四咁樣噶，完全係唔溝通唔到噶。咁啊，佢打電話嚟就唯有係做啲咩咧？唱歌咯。佢又問我嗜好嘅，我話我中意唱歌啊、聽歌咁啊。咁跟住佢都知道我中意一啲中國風嘅音樂嘅。咁啊，佢就即刻好似點 上身咁啦， 系啦， 上身啦， 點中條線咁啦，佢就話：，哦，你中意啲中國風嘅音樂，我唱俾你聽啦，我都 OK 噶。我話嚇，我話哦好啊，咁我仲整 好個聲有少少劉德華， 我就播免提喎，跟住咧佢就喺度唱《老鼠愛大米》，佢又真係唱得好好聽嘅。可以告诉大家，但是我那时真的想着我望着个电话免提看不到他的样子，没有现在这样有 FaceTime 看着啦，就听着他唱歌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听着电台一样，但是又没有交流，跟他交流不到。跟着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 你怎么想的， 你真系嘅话，睇你几时会 再上嚟啦， 再上嚟啦，我带你再去玩啦，或者再翻你嘅乡下见埋你啲嫲嫲爷爷啊咁样。 哇！真系 佢话其实我认真，我年纪都唔大噶啦，我都想要几个小朋友，系啊，唔细噶啦。 哇！大佬，我唔系好大啫，我十八岁。 跟住就话，其实我都想要几个小朋友嘅，我都希望。即係可能你後生啦，仲咩早啲生就個身體恢復得好啲啦。跟住同佢媽咪講嘅口吻一模一樣。其實我有邊一個位俾你覺得我係 一定會同你一齊咧？ 係啦，同埋佢個感覺好似我而家同佢拍緊拖啦，已經。 嗯，即係想見咗面就拍咗拖噶啦，係咪？ 嗰件事係好， 你肯出嚟就已經係啦。咁樣 係啦，你行山長水遠，香港人嚟到我哋江門同我相睇見面，陪我行花， 仲唔係搭，仲唔係嗒我糖？ 係啦，仲唔嗒我糖？仲要好犀利嘅，佢攞張卡片出嚟，當時係想知乜鬼電子 總理， 唔知乜嘢電子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。 哦， 咁我到後期咧就去即係問翻啲國內嘅同學啦，即係有時畫畫噶嘛，佢就話其實咧啲國內好中意用啲乜鬼經理啊、主管嗰啲呢啲 terms 噶，喺我哋香港嚟講咧，你做得啲乜經理嗰啲咧，可能真係讀好多書、好多年經驗先做到。其實原來佢哋嗰啲唔係噶喎。 係噶，佢總之你 唔知考咗啲咩牌， 有手有腳咧，你識印張卡片啊， 你肯捱就得噶啦，同埋你肯捱咯。 咁啊，嗱，我都呼吁下啦，你仲会唔会想相睇啊？我哋喺网台搞个相睇，或者咩比武招亲，奶色比武招亲。 嗱，认真嘅，我又真系未结婚嘅，咁我又唔介识到啲朋友嘅。若然你搞到咁样嘅节目嚟玩相睇，我都唔介意见样嘅。 啊，都系喎。 系咪啊？系咪好似又有啲新鲜感？ 有啲兼力啊嘛。但系你会唔会你做嘢嗰边唔得啊？ 咩啊？ 你出样唔得噶嘛？ 相睇啫嘛，我而家沉 浸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OK，OK。 我而家征婚。 征婚好啊，奶色征婚啊，OK。嗱，大家咧有冇啲咩有冇啲咩资格啊？ 但我惊一阵间唔知边个网友又喺度话，唉，你收皮啦， 收皮啦， 你屙到你照下个样先。 冤猪头咧都有蒙蔽菩萨，咁你咁喂你。網友就唔應該咁冇厚德咧，就阻止人哋尋找幸福嘅。我覺得嗱，當然網友有網友嘅自己嘅立 場 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喂，一個女人尋找幸福好正常咯、 啊。我覺得 係 啊，其實反正如果有你幫我做一個咁樣節目去尋，去幫我徵婚嘅，我覺得絕對好有新鮮感。 嗱咁啊大家呼籲一下啦，你話我哋可能遲啲可能會有網聚嘅時候，咪大家約一下咯。咁或者喺下面留言。 小咪都未结婚噶，佢系单身。 咦，即系阿小咪个市场，另一个市场啦。嗱， 你话咩嘛？书卷未重啊？ 系啊，阿奶色系另一个市场嚟嘅。啊，大家啲男士咧，睇下摩拳擦掌啦，准备上嚟。喂，其实我哋 over 晒啦，19分钟啦已经。 系咩？ 系啊，我哋下次再嚟过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